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站在我的左右两侧，一起来玩一个破冰的小游戏，拍手歌。朋友们，跟着我的节奏一起，三、二、一。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很好。如果感到快乐，你就看着那个人握握手，然后说一句 hello。好 ，OK，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男孩子们稍显有一点点矜持和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既然留出这么大的空 间，现在的相亲活动都让人做这么难为情的事儿吗？就让人更快的熟悉起来吧。所以你经常跟陌生人做难为情的事情， 好不好？ 我要是能跟陌生人做难为情的事，你怎么看他现在单身？ 来看一下对方。 那你说的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 说一遍， 烦不烦？ 好不好？来，三，就男孩哦，女孩不用说。来，三、二、一。 你能认真一点啊，我妈派人像盯着我呢。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看着那个人握握手，然后 say 一句 hello。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看着那个人握握手，然后 say 一句 hello。 嗨，哎，小姐姐，还记得我吗？刚刚我们一起做游戏啊。 不记得了。 没有没有，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找你。 上个要换一个吧。 你拿那什么？拜托，下次不要再叫我来这种地方了。 就是啊，你自己一个人下地狱就算了，干嘛非拖着我俩？ 来了就别抱怨了呗，今天这顿我请啊。 什么你请？连盘肉都没有，谁愿意花钱买这个罪受啊？ 你觉得是受罪，可有些人未必觉得。 我今年24岁。 哇，你才24岁啊，年纪好小哦。 好年轻啊， 真的。 没有没有，不小了。我知道25岁是女生最佳的生育年龄，我本来还想在30岁之前生二胎呢。 啊，这个想法真的挺不错的。 什么人都有啊， 30岁就生二胎，我再把我们都凑过来。 惨不稀罕。 静静，你们三个女孩子坐在一起干什么？ 来，阿姨， 你起来。啊，来，天宝，坐。 跟静静好好聊聊啊。 哎， 好。 走走走，我再给你找个位置。自己要主动一点嘛，这急死我了。 你就是刘静吧？ 啊， 我是刘静啊，怎么了？ 哦，你好，我叫刘天宝，今年35岁了。我呢，刚刚接手了我父亲的服装厂。如果说你有意向的话，咱们可以继续往下发展。 不好意思，我是陪我朋友来的，不是来相亲的。 哎呀，这没关系啊，这来都来了就聊聊嘛，是不是？ 你好，我叫方欣，今年31岁，我正在和我的前夫办离婚。 你好像跟梁阿姨说的有点不一样。 天宝啊， 哎，梁阿姨，哎，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刘静，人长得漂亮，性格又好， 还烧了一手好菜呢。 确实不太一样啊。 你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姑娘啊？啊？啊，你们好好聊聊啊。 静静啊，别不好意思呀，你妈妈对天宝可是很满意的，好好跟人家聊聊，听见没有？啊，来，你需要什么样的，阿姨给你找一个。 啊，梁阿姨，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你坐在这里，刘静怎么能找到对象呢？你赶快走。 不是，梁阿姨，我。 方小姐，这么巧啊！ 你也来参加相亲的？ 啊，是，有点事儿来晚。你也是吗？ 我是陪朋友来的。 啊， 17号你可以考虑一下。开玩笑的，我真的是陪朋友来的，你千万不要投我。 我就说嘛。 里面开始好久了，你要不要先进去？ 好，那我先进去了啊。 张婷。 具体细节，你跟公司的法务和财务再碰一下。你记得让他们先签了字再寄过来，这样我们来掌控签约和付款的时间。你让 Kevin 再定一下吧，我只要合同最终版，好吧？ 你好，我可以坐下吗？ 我先忙啊，请坐。 你好， 你好， 李洪阳。 你好， 今年35岁，在证券公司上班。您呢？ 我叫黎娟，今年34岁，在创投公司工作。 34嘛，啊，挺好挺好，没事，我们都算是同行了，都是在金融圈的。啊， 是蛮巧的。 那您是在哪个公司工作呀？ 我在亚达资本。 亚达资本，厉害，全球十大创投公司之一啊。那您在里边做什么工作呢？行政。 我主要负责投资项目的开发和筛选，做一些产品的评估、价值分析之类的。 投资经理。 类似吧。 哎，我看您挺面熟的哎。 真的吗？ 哎，您不会是那个亚达投资的那个李总吧？ 是我。 哎，我看过您的访谈哎。哎，您本人更漂亮，更有气质，真是。 我咋了？ 谢谢， 没事。 那个，抱歉，刚才不好意思，我 没关系，没关系， 我有点紧张， 请坐，请坐。 不，实在是太紧张了，不好意思。 没事，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么杰出的女性。哎，李总，这是小弟的名片。 啊。 我在公众号上看过您好多的报道和文章，亚达资本也是我特别向往的一个公司。如果贵公司缺人的话，请您考虑考虑我，李洪阳。 啊， 告辞。您别送了，告辞告辞。 啊，再见。 真是什么奇怪的人都有啊！他到底是来相亲的还是来应聘的？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相信工作人员已经将玫瑰花发放到所有的男孩手中了，让我们一起来完成今天最后的表白仪式。来，等我下来，我们一起来指挥一下。 什么表白？好像还有什么仪式？ 来，男生们请来到我的身后，女孩们请在我的身前来。好，我相信通过今天一天的活动， 坚持到最后，说不定是女人表白呢。 都有足够的了解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就请男生把手中的这一束玫瑰送给你觉得心仪的女孩子们。 对不住了， 今天获得人气最高的前三位女孩呢，将会获得我们送上的一份精美礼品。男孩们，加油吧！ 喜欢你啊，美女。 谢谢。 行了，哥们儿，到点了啊，到点了啊。放心，我可以等你。 大可不必。 我是真心的， 送给你。 谢谢。 送给你， 美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今天所有的男孩呢，也将他们爱的玫瑰花送给了姑娘们。 一定努力，给你找个心仪的 啊！放心，全场还是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好不好？ 跟谁？ 谢谢，请男孩们一起来到女孩们身后，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一张爱的全家福合影留念。今后呢，也希望是你们最好的回忆。看向前面的摄影老师，然后微笑，准备倒数。那个黄头发的女孩子，哎，对对对，就是你，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像领导？对对对，女孩子要温柔一点，哎，手放下来，温柔一点。好，来，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黄头发的女孩子，你能不能笑一下？对，我们还是，一起把笑容送给我们最美好的最后一刻，好不好？三、二、一， 微笑。好的，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 说真的，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再找我来了。 哎，叫我叫我，早知道有评比环节，我刚才就认真一点。 哎，三位小姐姐，快给造就个纪念吧。 来，三位小姐姐，今天配对没有成功，不要气馁，下次加油。 啊，谢谢。 好的，谢谢。 这花好看吗？嗯，送你了。 哦，那我不要，我要自己赢。 对，怎么又换气了呀？按理说我们今天算是圆满的完成任务。嗯， 每次相亲完都有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开始自我怀疑。嗯。 哎，我叫的车到了啊，我下午约了健身，先走了啊。 哎，你带上我呀，我那点上就下。 哎，我跟你不顺路。 你别闹了，你去个健身房，你怎么不带我？ 你自己打辆车。 你是不是憋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慢点啊，夏梦。我刚开玩笑的，你等等我。你看我拿那么多东西吗？ 走慢点，别摔了啊。 小声一点，很容易受伤的。 嗯。 你好，夏小姐。 你好。 还记得我吗？ 嗯。 陆斌，我是这里的教练。 你好。 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太重了，需要找个人辅助一下，不然的话很容易受伤。 那。 我先带你做一下体测吧。 啊。 来。 您好。 啊，您好，您是？ 我不是外卖，我约的刘律师。 哦，方小姐是吗？您直接这边过去，刘律师的办公室在里面左手那间。 谢谢。哎，这位妹妹，你看这花怎么样？ 好看， 送你了。你好。 哦，你好。 之前也打电话跟您说我的情况了，我手机里有证据，能够证明我丈夫婚内出轨。结婚的这五年，我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地辅佐他的事业。我也有直播带货贴补家用。既然要离婚，我想要拿回属于我的部分。 哦，婚内出轨，听起来确实挺难受的。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婚外情对于财产分割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可以多嘴一下，您对您丈夫的经济状况了解吗？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的工资收入、投资债务这一类的。 我们家的钱一直都是他在管。 夫妻之间都是这样，感情好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计较。其实现在的情况对你来说挺不利的，希望最后别跟我一样，弄得人财两空。 方小姐是吧？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去了一下洗手间。 哎，您好，您是？ 啊，我是刘律师，之前咱们通过电话的。 啊 我姓黄。啊，这位也是我的客户。 也是来离婚的？他之前怎么不早说啊？ 我想说你没有问我。哎，坐坐。好了。 嗯，你等一下。我今天那个衣服有点重。 你用手握住这两个把手，对，然后大拇指放在银色的这个区域，然后大臂尽量不要贴自己的身体，稍微打开一点，对，非常好。然后目视前方，腰背挺直，不要动啊。好，可以下来了。 哦。 看一下，不错哎。 啊？ 你的骨架大，身材底子好，身形其实也很标准。 可你不觉得体重太重了吗？ 体重的话，确实比普通女生稍微高那么一点，但是你的体脂比不是很高，你看。所以从我们健身专业的角度讲，你其实很健康。可以，那我带你去做训练吧，先。 好， 走。 手臂始终要保持在人体的额状面。收腹挺胸。OK。你就按我刚才动作。 好。 尝试一下。第一组我们先做八个吧。 哦， 来，我辅助你。可以啊。二， 来吧。 三，继续四，非常好，五， 太重了， 手臂再往后收一点，再往后收一点，打开，对，七，OK，最后一个，继续，来，没劲了，八，最后一个，好，哎呦，OK，休息一下， 加油， 重。OK， 时间到了，来第二组。 哦， 第二组还是八个。 好。 OK， 头两个我辅助你。二，继续，自己来。做个深呼吸。三。其实我最不喜欢那样的女孩。嗯。明明花了很多钱买私教课，结果到最后连教练安排的训练内容都做不完。 这样还好吧？ 你不觉得她看上去可怜兮兮的，让人很有保护欲吗？ 没有啊，怎么可能？我是教练，又不是保镖。好了，别做了，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太轻了。啊，放下，放下。 我不轻啊，我就很重啊。 重什么？你都做了十几下了。 是吗？我都没注意。 你就别装了，我知道你有力气，这可是没丢人的事儿。嗯。加重量了啊。 好。 这组做十二个。 好。 来。一。啊。喝点水吧。 啊，谢谢。 等一下，你回去吃点东西，补充点能量。 嗯。那我今天不是白练了？ 当然不会了，减肥这件事一定要注重科学。如果你用节食的办法，最后减下来的反而是肌肉。 我只要能瘦，减的是内脏，我都不在乎。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女孩子不一定要瘦才好看，审美不同而已。我们健身房好多女生还是要练成你这样的。 是吗？ 哎，你在哪儿上班？ 我在麦斯视频旁边的一家新媒体公司做销售。 哦，听起来还挺厉害的。 但是公司前段时间裁员了，然后我被解雇了，所以我现在在旁边的一家餐厅打工，做服务员。 这样，你说那家餐厅我应该知道，他家的肥肠干饭是不是特别好吃？啊，我每次想家的时候都吃一顿。 你是南充人？ 对啊，我南部的。 哎，我老家离你不远，我是蓬安的。 真的？ 嗯。 那咱俩算是老乡啊。嗯。那以后吃饭的话，我可以找你啊。 餐厅生意最近不是很好，所以我又离职了。 最近生意其实是不太好做，疫情期间我们健身房也少了很多会员，但是没关系，慢慢来吧，我觉得你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地方。好，那我带你做下一组训练吧。 啊，好， 来这边。 怎么样，夏小姐，今天的体验课感觉还可以吗？ 啊，挺好的，感觉这边的教练很专业，然后也很耐心。 是吗？嗯，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大，你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先可以看一下。 那你们这边私教课是怎么收费的呢？ 嗯，私教课我们是分这四种，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价格，哪个比较适合你一点。最多我们 是可以上。那个夏小姐，我来给你介绍吧。 哦，好，来。 你先去忙呗。 哦，好，那你有事再叫我， 好吧？好， 再见。 你是不是疯了？这里的私教课很贵的，你不用在这儿花钱买课。回头我把我的课表发给你，你挑我没课的时候过来，我带你练。 为什么？ 你不是刚离职吗？怎么能乱花钱呢？能省一点是一点吗？ 你说的对。 那我现在发给你。 啊。 哎，夏姐，我好像还没你的微信。 哦。 好 ，OK。好，发过去。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发给你而已。 哦。没说什么。 那个你下次来之前，你提前告诉我就好了。 周总啊，里边请。 嗯， 一直在加班，我鼓励他们。我说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拿下来了，可以这么理解啊。 徐总编辑您好，您好，我是凯德公关的方欣， 准备开会。 好， 小周，长安区。 我是新来的。 哎，周总，这边。 哦，王总啊，是这样。 嗯， 我呢刚刚看到了一个我的老同事，专业能力呢特别的强，所以可不可以让他一起来参加会议啊？ 谁呀？方欣啊， 王总， 你也来开会。这是明月香槟代理公司的赵总，这边请。 我们初步选定全市最大的夜店 Playhouse 作为场地候选。Playhouse 占地3500个平方，有130个卡座。 你不是回去做全职太太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我离婚了。不过你倒是挺厉害，几年不见都成甲方了。 大概就是这样，王总。 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 啊，赵总， 您有什么想法？邓家等您提建议呢。 哦，我的建议是这个项目可不可以让方欣来负责？ 啊？为什么呀？ 赵总，您是觉得我的提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没有什么不妥，我只是觉得方欣会做得更好。 不不不，不合适的，这个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两个是老同事了，我非常了解你的能力，最重要的就是我了解品牌方老总的性格，他这个人啊，最在意的就是体面。 赵总，这个项目从头开始就是我跟的，很多谢谢。 邓家，你累了半天了，坐下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赵总，我们尊重您的意见，既然你看好方欣，那就放心负责啊。邓家，你回去之后跟方欣交接一下。加油。嗯。 我给贵公司投过简历的。 那你这年纪应该已经结过婚了吧？我们这边的工作制度是996，怕你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我没结婚。 未婚啊？那你在我们这儿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啊？再说了，以后你要是真的结婚怀孕什么的，假期也很难协调。 啊，你们这个职位就是不招女的呗？ 我可没这么说。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哎。哎，文文， 姐姐，你现在忙吗？ 忙，怎么了？ 没事儿，就是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有点馋。 哎，你爸不在家吗？ 哦，他昨晚出去应酬了，早上才回来，还在睡觉呢。 行，那文文想吃什么？ 赵总啊，就这么定了。 哦。 王总，王总，这样对邓家不太公平吧？ 都是一个寂寞，什么公不公平，谁负责呀？ 那。 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这是咱们最大的客户。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我们俩叙叙旧。师姐，我是点了什么你不能吃的吗？ 没事儿，没事儿，能吃。没事，我就是觉得刚才那么多人，你只把我一个人叫出来了，有点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呀？我承认我任人唯亲，但是我也不可能拿工作开玩笑啊。你难道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吗？ 我当然能胜任了，只不过就算不是我来负责，我也可以帮着邓家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完善。不像现在靠着你的关系抢了别人的项目，那以后同事该怎么看我？ 你多考虑一下自己好不好啊？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机会，你当年啊就是被这家公司所埋没的，你现在回来，他们重视你了吗？还是没有吧？还是让你从最低端的工作做起，什么联系联系媒体啊，跟客户搞搞关系啊。师姐，我是打心底想帮助你的。 我知道你在帮我，我也是打心底里感激你。 所以你回报我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项目做好。 啊。好嘞， 嗯，谢谢。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我真没想到你会离婚，你知道吗？你结婚那天，我有多难受吗？ 你难受什么呀？ 因为你一直在我心里是女神啊！ 别闹了，你。 我是认真的。我知道，当年啊，各个方面我都比不上这个姓马的。所以我自卑，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能够跟你坐在一起吃个饭。师姐，我等了你这么多年，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 我先回去工作了，今天这顿饭我来请。 师姐，你听我说完，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 这个单我买定了。 姐姐，你找到工作了吗？ 没呢，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你长大就知道了。 像我这么聪明的人，那工作不得随便挑吗？ 行行行，你厉害。你爸还没醒啊？ 啊， 他一般会睡到晚上，然后再起来喝酒。 你妈这天到晚过了什么日子啊？ 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夜夜笙歌。 你这套成语还挺多啊。 还有酒池肉林， 这么夸张啊？ 我去，我去。 好。 谁呀？文文，快来！啊， 我来看看。哦，好像是我爸的同事。喂，金阿姨，是你吗？ 对，是我。哎，你爸在家吗？ 在睡觉呢。 你赶紧帮我开个门，我找他有急事，快点啊！ 好。 你爸这么多女同事？ 对呀。 快快快，都进来坐，自己找地方坐。哎呀，小文文又变漂亮了，是不是？以后记得一定要牵个阿姨哦。 我爸不准。 别理他。你爸爸呢？ 啊，在卧室里。爸，金阿姨来了。 我自己去就行啊，文文。 好。 江辅导，江辅导。 这些都是来试镜的。 对啊， 你们家总有这么多女生过来吗？ 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夜夜笙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酒池肉林。 芊芊，你干嘛老往房间跑？出来说，出来说。 哪儿说不一样？来来来，都站起来。这个是咱们著名的江湖导演，集体问好。 江湖导演好。 江湖导演马上要拍一个新戏，叫《时尚盛典》，来集体展现你们的时尚。 哎，别拖了，最近天气降温了，他们已经很时尚、很靓丽了， 对吧？ 哎，季姐，我们今天也不说话。 他们都是模特出身，现在刚刚改行做演员了。哇，这不也走投无路吗？这疫情期间都没有戏拍，你给帮帮忙，找几个角色。季姐， 我不是说你啊，你退演的时候自己好歹也挑一挑吧。你上次硬要我视频面试的那个女生，角色气质也完全不符。 不要离开我。 但我不爱你，你太瘦了，我希望你能再丰满一些。表演只有一种表情，台词都念不清楚。 这个是你那个新的吗？还是原来那个呀？那长得挺漂亮的。文文，再拿几个杯子。 哦，好。 喂，这次我带的姑娘都很时尚啊。 你跟我怎么保证这个问题啊？ 按一试了是吗？ 不是，就想要那种特别时尚、特别 fashion 的吗？那要不都模特出身，还不够 fashion？ 他们个子不高，但是 阿姨有苏打水吗？ 是不是 没有。 好，行了，咱们这样吧，来来来，咱不如这样啊，回头啊，你把他们的简历都给我留下啊。月中的时候我会统一安排试镜，至于能不能够试上，那还是得由徐导决定。 好嘞，好吧。那咱们姑娘们，咱们先回吧。谢谢江副导，来， 谢谢江副导， 资料给你留下了啊。哎，小美女，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哟，拜拜。 辛苦了， 谢谢江副导。 文文，别玩了，小心把手弄伤了。 哎，我手， 哎，我来吧，我来。对不起啊，我之前误会你了。 姐，之前误会我什么呀？ 还不是你在屋里，你管谁叫姐呢？ 你不是比我大吗？ 只大一岁。 大一天也是姐。 爸，我也叫人家姐的。 那又怎么了？咱俩一块叫呗，姐。 感觉有点乱，太乱了。 行啊，这是什么呀？ 哦，锅里炖着肉呢。哦。 姐姐，我们什么时候开饭？ 嗯，可能还有半小时吧。啊。 真的好饿的， 我也好饿，姐，没关系吧？咱们要不先吃？ 对呀、啊，咱们也不嫌弃，对吧？ 没炖好， 我来吃。哎，别动，别动，我来，我来。 哎呀，你俩别捣乱。 邓佳姐， 嗯， 你说那个方心以前也是我们公司的吗？ 嗯。我入职的时候啊，他正好离职，听人说他工作能力不行，自己干不下去了，找有钱人嫁，最近离婚了才不得不出来工作的。 啊，原来是工作能力不行。那那个赵琦为什么那么挺他？ 听人说他们俩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啊，经常加班到半夜，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奸情？ 那就说得通了。哎，不过你别说，他长得真挺好看。 不然你觉得公司为什么招他这个失婚妇女？嗯， 我以为长得不好看就不会离婚，真是， 谁能想到呢？ 今天的事儿，对不起了。 这些都是这个项目的资料，还有些电子版会邮箱发你。绝育算表我还在核算，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小周好了。 谢谢。 邓江，有情绪啊？ 没有啊， 不是您让我跟欣姐交接的吗？ 我那是当着客户才那么说的，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他才回来上班几天呢，那么大的项目交给他，你让他怎么面对啊？ 不，王总，我觉得吧，这个项目确实应该由段家来负责。当然，如果您肯给机会的话，我也想跟他们学习设计方案。我会交给邓家过目的，再有问题我再请教他们。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与其花时间教你，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干呢。放心啊，咱们是一个 team， 对吧？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手里的事儿是 赵琦呀，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就是从今天开始，你要随时跟他保持联系。他们有一笔款没给咱们打过来，找适当的时机，你记得暗示了。 但是我找他，我也得告诉这个内容，不然的话。 那你可千万不能说是邓家在做，明白吗？名义上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呀。 为什么呀？那事情都我们做了，面子都给他呀。 对呀，为什么呀？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你自己事情做完了吗？你们，今天大家陪着你一起加班，邓家，我给你坐回去。老金啊，你就不用加班了，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明天陪我见一个客户，打扮得漂亮一点。你看你这件外套，穿了多少回，什么颜色呀？ 外套新买的呀。 有点硬。哎，老板，你尝尝。 我尝尝。 换一个，有点大。 我更大。 这个，烫不烫？好烫。 没有平时的水平。 哎，我都跟你们说了吧，这肉要多炖一会儿，你们俩非得现在吃， 那还是米外卖好吃吗？ 同意。 那爸， 哎， 那可不可以付家亲姐姐每天来我们家里给我做饭吃啊？ 姐姐要工作，很忙的。 哦，其实我也不是很忙，我刚失业。 啊？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心情不好，刚刚还跟你嘻嘻哈哈的。 没关系，虽然有点心情不好，但也没那么难过。 怎么说？ 可能我也不太喜欢原本那个工作吧，只把它当成一个糊口的方式。 那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工作吗？ 不知道哎，我总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也说不清楚。 你应该特别喜欢做菜吧？ 那我应该当厨师啊？ 也不一定非要是厨师，有时候咱们的思维可以发散一些。我之前是电影学院学制片的。当时考那个专业就是觉得能和很多明星做朋友，结果读了几年才发现，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专业。 对，我大学考的是计算机系，也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专业。 毕业了之后，有朋友找我做了个小项目，结果预算被我花得严重超支，不得不临时换了主演，拍到一半连导演都跑了。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找我做制片了。不久之后，文文的妈也跟我离婚了。那时候是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候。那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结果我发现我最喜欢做的是 玩。 对，玩。因为爱玩爱热闹，所以爱认识人。于是我就从那种带群演的工作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做到了现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害怕挫折，有的时候挫折就是转机。你不如借这个机会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对不对？ 姐，我跟你讲，他的工作就是蛊惑人心，你可千万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欺骗。 吃这么好吃的菜，堵住你的嘴，就是不是？ 我也帮他了。姐，你这个表情看着我爸干嘛？ 我有吗？ 想看见爱的眼，外表要来电，视觉还是味觉比较重要。 吃得太快，我没味道。